找命里的伴侣，别叫他为你等下去，待你好是我不规矩，我有罪，其实不对，但我想试下去，是否会变合拍的一对？ 你别陪罪，如无我准许，怎么会闯得尽情欲禁区？ 愿你先撇下我， 就当我早已还祸， 从此永诀像隔着河， 遥望你跟他的未来是那样邂逅，没我就苦渴， 该轻松更多，尚有他为伴我， 难道你分手离座，留低爱侣抛开枷锁， 余孽太多， 还何苦出错， 唯盼故事到结局， 愿你累那美中不足会是我。 年迈难免的难过的时间，没我可若你不习惯，下了班就与他归家，话很冷，越对感觉越淡，万千怨偶共处的悲叹， 接受平淡，谁人有得拣，温馨过总好过长住雪山， 愿你先撇下我， 未到结束便离座， 留低最灿烂的花火， 来日你安稳的梦已算看着银河，漫天的 想得起我，磨下半生各自过， 仍在记忆内留座，怀中有过盛开花朵， 除掉结果， 其余得到过， 期盼你那愉快结局， 常记挂那美中不足， 会是 未到结束便离座， 留低最灿烂的花火， 来日你安稳的梦已算看着银河，漫天的星火， 想得起我，磨下半生各自过， 仍在记忆内留座， 怀中有过盛开花朵， 除掉结果。